追逐梦想的勇气。 哎，玄平，你还在想什么呢？大家都等着呢，你要是不说，那迎吉你说吧。 冷笑等得着急了，迎吉看了看大家，笑而不语，这更让龙啸是一头雾水。龙啸的话打断了玄平的思绪，他看了大家一眼，目光停留在了迎吉的脸上，慢慢的一字一顿地说道： 好吧，我把我们看到的跟大家说一下。 又是一阵停顿，但塞纳并没有打断他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 这个人确实已经死了，而且死了的时间应该不太长。 啊？为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又是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，我是录音师早林。这过完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，咱们这就算团团圆圆，圆圆满满，满满当当，是当当当当当。好，这又该开唱了。过节啊，孩子们是欢天喜地，咱们当家长的呢，那是劳神费力。哈哈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过年呀，就讲究这个团团圆圆。新年伊始，我们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播出的节目，我们呢推出了一个主题，叫做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故事。今天有哪位小朋友来讲故事呢？我们有请。 大家好，我叫岳佳慧，我讲的故事是乌鸦和狐狸。在寒冷的冬天，一只乌鸦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块奶酪，躲到一棵大树上想享享口福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大树下来了一只狐狸，一阵阵的香味钻进了它的鼻子，它停下脚步，亲亲嘴巴，眼珠子一转，哦，计上心来。它停下脚，卷起尾巴，细声细气地说：哎呀，那是一只多么美丽的鸟啊，那脖子，那眼睛，简直就像天上上的梦，那羽毛太迷人了。乌鸦听了这几句话，心里美滋滋的，想张开嘴说一句谢谢，可是又舍不得嘴里的奶酪。狐狸清了清嗓子，又说上了：你是神仙，你是天使，你唱出歌来意境比天使还要好听，唱吧亲爱的，别哀丧啊小妹妹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一唱歌就成了鸟野的王后了。乌鸦听了这几句话，什么都忘了，它扇扇翅膀，张开嘴巴，亮出美妙的歌喉。啊，嘴里有刺耳的声调，奶酪掉了，一眨眼，奶酪和狐狸都不见了。 这个故事啊，那可真是经典，咱们每个人都听过吧。你说这乌鸦也是一会儿聪明绝顶，一会儿是糊涂彻的。前两天那乌鸦喝水，哎，这聪明吧，以至于这几十年了啊，咱们还都津津乐道夸奖这乌鸦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让狐狸夸了一通，这到嘴的肥肉让人家抢了去了，怎么办呢？起飞制，再从狐狸嘴里抢回来吗？那可难了。为什么呢？谁让人家狡猾呢？不过呀，也别灰心，不是还有一句成语吗？叫做再狡猾的狐狸，他也斗不过那好猎手，是不是？您回头找那猎手给您帮忙试试啊。开玩笑，这故事虽小啊，意义却很大。这告诉我们啊，这到嘴的肥肉，滋是您一天没吃到肚子里头，一天这肉可都不算是您的，这随时可能被人家捡了去。另外呢，我记得这鸟类好像是不是也不吃肉啊，吃点谷子，吃点小虫子就得了吧。您说您非要吃肉是不是？好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周见。 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。